那各位同学，我们来上这个穷极无聊的减肥篇啊。就是想到我常常会跟人家说呀，中医药你好好学啊，包你以后赚大钱啊，什么刷牙药敷脸药啊，没什么不能买的啊，就是都是非常有疗效啊，然后如果好好推广的话呢，自己就可以开一家直销公司啊，自己就当蓝钻银钻等等啊。那但是呢，我心目中的中医减肥呢，却是我心目中的中医啊最不好卖的一块，没办法卖。那当然在外面如果有那种电视上啊什么第四台广告啊那种很神很神的减肥药，其实那都在我心目中是比较不入流的减肥方法。那同学啊，为什么我心目中的减肥方法没有办法卖呢？就是啊，一个人会胖这件事情啊，到底在我们的阴阳虚实辩证要算是哪一种病啊？阴实，对，同学有人知道是阴实。那我们人的身体的这个毁坏啊，是最健康的人的毛病是火太旺，是阳实，对不对？然后阳实会烧成阴虚，阴虚一段时间以后呢，阴也抓不住阳气了，就变阳虚，然后阳虚到没有了，变成这个人是一块死肉，那就是阴实。那到了阴实的阶段，人的身体阴的部分就会太多，比如说心室肥大是阴实，对不对？水肿是阴实，什么什么，就是身体阴的部分，也就是物质的层面有很大一坨，就称之为阴实。那肥胖当然也是一种阳虚而阴实的状态。那当一个人处在阳虚而阴实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这个人身体恢复比较正常的机能，不要再这么胖下去，是不是要补充他的阳气，然后并且顺便要用破阴实的方法来处理他。那同学，我们上课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补阳气跟破阴实都是非常属于行内人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行外人补什么阳气，每天可乐那样子灌，叉冰那样子吃，什么阳气也补不了啊。所以这个要处理这个中医的肥胖啊，一般外面的做法呢有几个做法，比如说用利水利油药让你狂泻狂拉，但不一定吃的会泻，但它基本上是一种让你身体就是什么东西被甩出去的那种状态。可是呢，一个人啊会肥胖基本上是已经是阳气太虚了，那你用这一类的泻的法在那边处理这个人的身体，越泻阳气就越虚。所以中医的这种外面所卖的这种帮忙减肥的中成药，往往啊它的效果跟那个西医的这个减肥药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不要说什么西药比较危险，中药比较安全，其实在那个领域西药中药都一样是蛮伤身的啊，都会伤元气的。那么那像如果说西药为例的话，就像从前有听过人家讲说啊，法国的女人啊年轻时候当小姐的时候都常常会吃减肥药，所以都还蛮苗条漂亮的，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就变成大象腿，因为她吃减肥药让她的元气不伤害很多啊，所以到后来就肾机能不好，都没办法代谢了，所以就腿都又肥又水肿这个样子。那这就是一般外面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减肥疗法，就觉得要泻要清，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般性的观念。而我们要矫正别人这种观念也不是很容易啊。那我们如果要说到中医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呢啊，我心目中比较正道的方法，我们要先从病机来讨论。比如说我们人类啊管这个代谢的机制是什么呀？我想主要是脾还有肾吧啊。那我们会说，哎，一个人啊这个 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说，一个人之所以啊，到了中年男人啊，会肚子有一个啤酒肚，其实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脾已经虚掉了。那脾是负责吸收营养，并且把营养送去该去的地方，这个土脏之气跟其他四个脏都很有交情，都有同类的内容，所以它可以负责输送到各个脏去，就是当做一个调理跟调配的脏器。那这个脾如果很有力量的话，就能够把这个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然后不应该留的营养呢，它就把它丢掉，所以这个人就能够维持一个瘦的状态。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肥胖呢，好像都在这个区块开始肥起来的话呢，那恐怕他是脾太虚了啊，所以他会肥。那么相对来讲，我们要补救这个区块的肥胖，那就要补脾啊，这是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关于到人的身体脂肪的代谢。那当然如果以西医的论点会觉得脂肪其实是血液在运送的啊，就是血液里面有大量的脂肪在运送，但是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呢，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认为脂肪这个东西啊，是受到一个人的三焦系统在主导的。那像清代的唐荣川就把人的这个三焦系统定义为人的皮下的油的油网，当然如果用西医的方法去扣合它的话，就是人的淋巴系统啊。那当然这个油网也好，淋巴系统，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我们不太能够说绝对人的油就是在这边走，它只能说是我们是中国人在读这些古经典的时候会有一个观念开始形成，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运行。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人体的三焦系统呢，有形的三焦系统会关系到一个人的油分的代谢。那如果三焦系统不好的话，你的油的代谢就会出问题，那这样子也会肥胖的。而且如果是三焦系统的这个油的代谢出问题的话呢，它还会有另外一些副产品，比如说这个我们如果看《伤寒论》里面啊，会把三焦系统的病呢看作是少阳区块的疾病，少阳病。那少阳病就关系到足少阳胆经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身体的油代谢变好的话，照这个人体使用手册还什么书敲敲胆经能不能瘦啊？如果你是油肥的话，敲胆经也能瘦。那在这个唐代的孙思邈呢，他又说人的这个脑啊和人的少阳胆经是同进退的，就是少阳胆经跟三焦是同进退的。让孙思邈要加进一件事，是脑跟少阳胆经是同进退的。哦，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就是啊，中国人是假设人体的这个某一样东西是三焦在运输的，而那个某一样东西，如果以现在的西医研究的话，好像觉得是跟这个所谓的胆固醇有一点关系。那当然我们一般西医也会说胆固醇是血液里面比较多啊，但是就是我们中医会认为这个三焦系统在主导这个东西。那这个三焦是如何主导胆固醇的，我们姑且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中医的实际临床却可以验证出来说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回事。怎么讲呢？就是人的脑是 75% 都是由胆固醇构成的，人的脑就是一坨肥油啦。那如果你的三焦系统不够好的时候啊，这个人不但会容易油肥，而且会脑虚。所以这个人他会可能脑虚了，油不够会怎么样？神经会短路，因为神经的这个突触的这个鞘子啊是胆固醇构成的，所以这个人他很可能会觉得好像有耳鸣或者脑鸣的现象。也就是这个油啊，最终来讲三焦系统跟上扬胆经的意义是要把这个油送到脑子里面去补脑的。可是当人的这个系统出了问题，就不能补脑，反而身体其他地方在肥啊，这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在平常在治疗这个状况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用药啊，你说用补肾药能不能帮到忙？因为肾主骨髓，对不对？脑者髓之海也，所以补肾药它当然会有功用。但是呢，另外一路药，比如说能够帮助三焦好起来的药啊，用下去呢，有助教说是小柴胡汤啊，我说不止小柴胡汤啊，清三焦是柴胡剂，补三焦是黄芪剂啊，就是这个 要让这个脑子得到油类的滋养，让这个脑好起来。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小孩子用功准备考试很耗脑力，对不对？你说用补肾药让他的头脑比较舒服，有没有效？有效。可是呢，如果你要用什么补充三焦的运化的这种方子，比如说补中益气汤，那你用了之后他的脑一样会得到滋养。所以中医的补脑药，像那种晕眩啊、耳鸣那种药啊，像什么益气聪明汤啊或者什么，那都是补中益气汤系统的，就是用黄芪剂为主。也就是通三焦可以补脑，补肾也可以补脑，这两条路都存在。甚至你也可以说三焦出于命门，你肾阳够的人三焦才会通，所以补肾跟补三焦又变成同一件事。所以这两路用药都有可能。因此呢我们说一个人脑虚要灸哪里啊？灸绝谷穴，对不对？绝谷穴是哪一条经啊？是足少阳胆经，是不是？不是灸在肾经上，而是灸在胆经上啊！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油的分布的看法。所以你说这个人容易晕眩啊，因为脑虚晕眩，你用大剂的地黄去补这个骨髓，填骨髓补脑，有没有效？有效。可是你用补中益气汤去补脑，有没有效？也有效啊！所以这样的观点就是关于油类的代谢，我们就要知道这些事情。那另外呢，油肥之外呢，还有水肥，还有肉肥，还有痰肥啊。那其实水肥的话，就关系到这个人肾脏的水代谢机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肥胖啊，它是关系到他的身体有一点水肿的，水太多的一种肥。那或者水肥跟油肥之间有一个很暧昧的存在，就叫痰肥。那这个痰肥的话呢，基本上跟油肥的治法是有很多类似性的啊。大家开药越熟练就越分得清楚，我待会儿也会尽量的跟同学分辨一下。那至于肉肥是另外一种啊，几乎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明病了啊。那等一下肉肥再单独跟同学讲。所以我们待会儿来讲的话，我们先从补脾胃的虚开始讲起，然后讲到肉肥，讲到水肥，讲到痰肥之类的，再讲到油肥啊。那水肥、油肥、痰肥稍微做一个分类这样子。那这个我自己哦，对了，刚刚讲到三焦系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不得不谈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三焦理论啊，其实是存在于一个非常非常暧昧而玄幻的地带。就是你一定要把三焦说死是很难的。你说三焦是你皮肤的油网，油网只是一个象征说法，代表有一个网络在帮你运输油，但是你把人挖开来，哪里是油网？对不起，不知道。哦，五花肉哪一层肉是三焦？不知道啊。这个，那这个，但是那这个说是淋巴，那你说淋巴就可以代表中医所有的三焦的内容吗？对不起，不行，淋巴也不行。所以这种东西是怎么拿我们现在的解剖生理学去扣合它哦，都不会很精准的。所以从前有一个武侠小说啊，叫做《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主角张无忌小时候受内伤，在一个蝶谷医仙胡青牛家调理。那个武林第一医仙啊，就有一次跟张无忌讲说，哎呀，三焦这个东西历代医家都讲不清楚，我这边有一本我精心著作的三焦论，你有空不妨一读。我看这小说就觉得我也想读啊，可惜是虚构的啊。那这个三焦的另外一层意义呢，以后讲到少阳病哦，会更加的用症跟药来证明那一层意义的存在。就是三焦另一层意义，就是我们人的灵魂啊是有一层膜子的。这个膜子啊，如果是我们喜欢玩模型的助教，我们不妨用这个字，就是铸膜。也就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就是人类是先有灵魂还是先有肉体啊。就是三焦的概念有点像是人啊，之所以有这个形状的肉体，是因为你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跟肉体有一个交界面，好像形成一个，我们说玩铸模，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东西，我们把那个石膏或水倒进去，等到石膏硬了再倒出来，就是一个凤凰号什么的啊。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人体呢，就是三焦它所代表的形而上的意义，就是人体的表面是有一层膜子的，这一层包围着我们人体的这个气场啊。或许我们的十二经络都是走在这个膜子上的，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表面，灵魂的表面，那经络是走在这个灵魂的表面上面的。所以今天呢，跟同学聊到灸关元，我就说其实关元有时候靠近灸反而不容易把背后灸暖，你隔着那么高的距离会把它特别把它灸暖，甚至你会觉得好像就在关元。